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听鼎有之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朋友们早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气温为16.1度。今天本市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虽不如前几日，但仍比较适宜开展户外活动。早晚有些凉意，请注意调整穿着，谨防感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早晨有轻雾或雾，山区有零星小雨。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90%。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搭便送油换胎和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7:32，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呢，京通快速双汇桥到大望桥以及建外大街东长安街进京方向是车多流量大。那么另外呢，机场高速 T3 航站楼的进京方向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5288-6111。Let's go, hey!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的第一档直播节目，我们出发吧。 没错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早上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互动话题， 你怎么那么贱嗖嗖的呀？ 这个互动话题我跟你说特别的好， 是吧？ 特别特别的好。 我知道你是冥思苦想了一年之后，最后决定要 说 这个话题， 对，我 是吧？ 这个话题我就、我都留了就好几年了，你知道吗？ 就从我们俩一开始、要做这节目的时候，你就琢磨、哪天得说这事儿，然后早晚把那个人给甩了。那个人是 谁 呢？ 哎，什么呀、那个是这样啊，我跟大家今天说一说互动话题是什么啊？咱们来说这么个事儿，就是如果 啊， 假设 是 让你来制定一个和另一半相处的时间表，你会怎么制定这个时间表？ 这时间表如果是大帅和你们家亲爱的，难道不应该是天天 朝朝暮暮、分分秒秒？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啊，主要是这个，这当时那个也是看某相亲节目的时候，有一灵感，就是因为有一女的，她说她找到男朋友以后呢，就是每月只见2次。 然后呢 两次 啊，就是两次，还就是两个下午 哦 啊，只见两个下午， 感觉跟探视一样， 对对对对， 是吧？ 就有这种感觉。啊、所以呢、啊，我当时就想，如果现在，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很多听众都是老夫老妻了， 对呀、啊， 对吧、 啊？ 就是我们说，有的时候还有一句话叫“小别胜新婚”呐， 还有一句老话说的好，是“距离产生美”嘛。 啊，还有一句话叫什么？给彼此空间呀、啊 哎， 对吧？ 哎呀，你是有你是有什么想法吗？ 我就是说 、 哎，我就是说，如果大家给定一个时间表的话， 啊， 你会定，比如说一周见几次 啊？ 啊、一周比如说我决定要每周三都见一次 哦、 啊。那 剩下时间咋办啊？ 哎，对，就是大家可以自己说一说，比如说为什么要周三见 哦？ 啊， 剩下时间就自己单过了。 为什么安排在这一天？ 哦，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每天最好是晚上别见，白天见一下得了。是不是啊？ 啊， 要不然晚上压力太大， 你爸妈可能不太同意啊。哎，那我问问你，你如果要定一个时间表，你跟嫂子时间表， 刚才不是说了吗？ 什么？白天 见一面，晚上是别见了。 哦， 压力太大。 哦，也是，主要你腰间盘突出， 我是颈椎间盘突出，好吗？我腰和颈椎都不好 哦，脖子也不好，腰也不好， 对对对， 啊是，所以就 啊白天见面， 白天见一面， 就是你的意思是。 啊， 周一到周日就都可以全部白天见。 别周一到周五得了，周六周日给自己更多的空间。 周六周日你要休息一下。 对，休息一下，完整、嗯、白天也得是属于我自己的。 哦、其实你 可以吗？ 啊，你周一到周、 哎、你不说让我们自己自主吗？我就这么定了。 啊、是，就是这样、 啊、就定了。 就是大家说一说理由和道理、 啊、 理由和道理嘛，就是你就觉得你要周一跟周五见、啊、对吧， 天天见吧也腻味。不见吧、 哦、 又想、 哦、 然后呢、 哦、 避开一些这个压力时段、 哦、 然后周六周日呢、哦、有自己空间、哦、哎完美。 你刚刚说周六周日可以让你歇两天，关键你周一周五白天见你也没啥，是吧？你 我不得做饭、啊、我不得收拾屋子、 哦、 啊，对不对啊？我不得讨好老婆、哦、我不得看看孩子、 对对对，是 是吧？ 啊，也挺累的 啊对呀、啊、 所以大家就说一说，比如说你可以说，哎，我都哪天都可以，我周一到周日六周一到周日我见六天，我就给要求自己一天我可以干一点什么样子的事情。 太不人道了。 不不不，就是说嘛，如果有的人说、哦、哎，我就想要这么一天、 哦、 我可以干点自己的什么什么什么事情。 是是是。 你都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今天大胆的说出来。 对对对对对，今天这个机会，尤其今天在借着互动平台这个机会，如果你都不敢表露心声的话，你这辈子是甭想了啊。 哎呦，你采访一下大帅呗。哎、 什么？ 咱别说虚的、 哦、 咱掏心窝，掏心窝子，知道吧？ 掏心窝子， 对，掏心 掏肝，掏完了。不是，意思是说，我要现在把手伸进去掏完，我不就没法直播了吗？ 哦， 是不是？ 哎呦呦呦呦呦，这转的太生硬了。哎、 我顶多一会儿给你来个实话实说 啊，可以， 好不好？ 啊， 大家持续收听我们节目， 没错， 我听我们节目还有奖品呢。 有有有， 来来来， 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提供的，价值488元的金世尊大闸蟹礼卡一份，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电话您记好了，是52886111，52886111。 嗯，还有秋风起蟹脚痒，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如约而至，每年中秋答谢客户孝敬长辈，首选金世尊大闸蟹。市面上大闸蟹品牌太多，说起这个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那可是10年老品牌，专注高端大闸蟹市场，全国50多家直营门店，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礼品卡火热销售当中。中秋礼金世尊预订电话52886311，52886311。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好，各位，如果想要拿到我们的这个大闸蟹的话，您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内容后面加上手机号，我们就知道您是想要大闸蟹了、 嗯、 然后后面我们就会进行抽取。 是，没错 啊。 今天有一位哦， 哎，今天一位 啊来，接下来时间咱们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市政交通一卡通与腾讯达成战略合作，从今天开始，北京一卡通的微信小程序将会正式上线试运行，那市民只需要通过北京一卡通的微信小程序来开通电子 卡业务，就可以体验这个微信扫码乘车的便捷服务了。 哇， 还可以享受与一卡通普通卡相同的乘车优惠。那目前通州、昌平、顺义、密云、大兴、平谷等区域500多条公交线路，共计5000余辆公交车都已经支持这个该项应用。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北京公共交通实行分段计价，乘客呢通过电子卡二维码乘车的时候，和普通一卡通一样，上下车均需要扫码或者是刷卡。此外呢，为了确保扫码成功，乘客在使用时需要注意将手机二维码对准公交 POS 机的扫码区，保持约5厘米的距离。当机具屏幕这个显示扫码成功后，则表示交易完成。如果乘客在上下车时漏刷二维码，还可以对不完整交易进行补登。到时候呢，每天早上8点钟，微信小程序还会给您推送一通知。哎，您哎该交钱了，嘿，您该交钱了，哎，你完成扣款，请完成扣款。哎， 你老让我交钱，真是。哎呀，去这地儿呢，您要停车也得交钱哈。啊，不是，这不让停车的，这是。王府井地区呢，正式打造一个全市首个不停车街区，只通行不停车。下一步，国子监、南锣鼓巷、东四等片区呢，也将复制不停车街区的模式。此外呢，王府井地区周边呢，还将实现电力架空线和通信架空线全部入地，打造全市第一个无架空线街区。不停车街区呢，如何能够让百姓的车有地儿停，又能停得起呢？ 嗯， 咱们政府出面了，与王府井周边的商业配套停车场进行协调，最后是找了9家王府井地区的商户，根据每个商户停车场不同的运行情况，一共啊协调出了630个共享车位。目前呢，已经有300个居民签约开始共享停车了。 嗯，好，再来关注一下网络上带有日租短租性质的民宿、特色民居，还有加引号的青年旅社，存在着大量的治安、消防和监管隐患。那警方就通报说，经过3个月的清理整治专项行动，取缔具有群租形态的日租房、黑开旅馆和未经许可经营的日租房、短租房620余户，查获各类违法犯罪人员840余人。 另外，近日在北京发布的青少年蓝皮书， 许可经营的日租房、短租房620余户，查获各类违法犯罪人员840余人。 另外，近日在北京发布的青少年蓝皮书《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和阅读实践报告》当中透露呢，我国未成年人首次触网年龄持续走低，也就是第一次上网。2017年底7岁啊上网比例达到 27.9%，而且手机呢拥有率正逐年提升。被调查未成年人拥有自己手机的比例高达 73%， 微信也成为了未成年人获取新闻的第一渠道。 嗯，再来看一下，为了破解疑难病患者看专家难的困扰，北京市呢在已经有的116个知名专家团队的基础上，将在同仁医院等这个12家医院再增34个知名专家团队，为引导患者按需就医，让疑难病患者能看上专家。北京市医院管理局于2016年的3月1号起，在天坛医院、宣武医院、同仁医院等17家市属医院已经分4批次推出知名专家团队116个。那从今天起，新增的34个知名专家团队也开始这个层级诊疗服务。需要提醒广大患者的是，挂上知名专家团队的号并不是就能直接面对知名专家本人，而要根据患者病情，在知名专家领衔的团队内这个层级转诊，帮患者精准找专家。这个我觉得特别的好，因为我也是前一段时间刚了解到的这个叫专家团队这个东西、啊、 哦， 这个项目、 嗯、 它其实就是比如说高磊是一个 专家 啊、就是看那个腰间盘突出的专家， 是 哎，那他因为所有的人可能都要找高磊看， 对呀、啊， 对，你就看不过来了呀。 那可以塞红包吗？ 你看 一下 啊，这得亏这种人没当医生啊，这种人早晚开出队伍。 啊、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呀？ 我形成一个团队， 哦， 比如说由高磊领衔的团队，你带着自己的徒弟啊， 哦、 带着自己的医生啊，带着自己的研究生、博士生啊什么的， 哦、 组成一个团队。OK， 你挂了高磊的号。那先可能是由他底下的手下的这个主任医师先给或者副主任医师先给看一下啊、 哦、 啊，然后那个看完了以后觉得哦这个病其实就是我这一集就可以看到， 就比较简单的那 种、哎、就可以看了的、 哦、 那没有问题我就给你看了。但如果发现这个确实是疑难杂症、 哦、 而且达到了需要专家出面来解决的这个难度或者程度的话，然后再逐层的转级上去， 再上报给我， 哎，比如说交给高磊，然后高磊亲自来处理、 哦、 所以就是等于说是这个样子，既让大家能够 就是这个看病啊，能更精准，不是说得了感冒就得去挂专家哈。 对对对 对 对, 对， 又让这个怎么说呢？专家都能够真正的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是是是，就节省了大家的时间，而且呢，分流了一部分这个简单的 病症， 让每一个患者都能看上病， 对， 是吧？ 对对对，所以这个也是特别好棒的一个方式啊。 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每年的九月第三个星期六呢是全民国防教育日，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今年的这一天，也就是九月十五号，本市将在五环路以外区域进行市民防空警报。那么在这里呢？告诉大家，警报拉响的时候，各生产企业、建筑工地的员工可以继续坚持生产施工，落实好安全措施。汽车驾驶员可以继续集中精力安全驾驶。在医院、商店、影视剧院、车站、街头广场、公园、饭店等公共场所的人员不要慌张，不要拥挤乱跑。在家的居民呢，继续保持正常的生活秩序。家长要看护好自己的孩子，避免孩子受到惊吓。同时要提高警惕，防止不法分子趁机扰乱社会治安。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刚才还有一些朋友问啊，这个问我们这个刚才说的那个小程序，乘公交车的小程序这个事儿啊，是这样，它叫北京一卡通，其实也就是你如果在小程序里搜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就你搜北京一卡通， 哦， 就会出来第一个，就是有一个什么这个名字啊，而且我已经进去了，非常的方便，它就是一个小程序。你关注一下就可以， 捆绑一下， 里面有电子卡，捆绑一下啊。 嗯， 搜索北京一卡通。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看看大家给自己列出来的和另一半的相处时间表吧。 看看啊， 哎 ，K 谢就说了， 嗯， 婚前俩人一起做饭， 嗯， 吃饭， 嗯， 旅游、看电影，做什么都在一起。 嗯、哎、 现在呢，真的是每天上班超忙的， 嗯， 每天下班还要加班， 嗯， 这是真的是吧？ 嗯，对。 老婆早晚呢还要看护孩子， 哎， 俩人一天也说不了半个小时的话， 嗯， 相处时间只有嫌少，哪有嫌多的道理啊？ 哎呦，开心，你是被拿枪笔逼着发的这条微信吧？ 如果可以自己制定，我愿意生活当中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和老婆在一起，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啊！ 你信不信我们现在报警这肯定没问题 人家俩人正一块在车里正享受恩恩爱爱呢， 是吧？ 啊， 拿一把刀你给我发你发不发？ 我天呀， 这个字儿标点符号错了， 小水果刀就别拿出来了。 来看一下，小迪迪说了啊，我和男朋友刚在一起的时候每周末见面，那会儿真的是想的不行不行的呢， 嗯， 想天天见。然后呢，现在他总加班，一个月都见不到一次，发现诶也就那么回事，没那么想了，所以呢，还是每周末见一次吧，既有自己的空间，又能够保持感情的热度。 哦， 其实他说的这个就已经非常实在了。 对， 他你说，我跟你说，提醒一下，不是说哎，就一个，比如说一个周见一次，也就那么回事，而是两个人感情已经处于稳定。 嗯嗯， 就是。两个人不见也不会有那种啊危机感、 生疏感哈， 或者是那种生疏感存在，哦，这挺好的一个状态。 但是关键还得看人， 嗯， 有的人吧，就尤其女孩特别粘人那种，你知道吧？ 嗯嗯， 你要这么给人做的话，人确实是。 哦，你还碰到过粘人那种？ 对，有，哦，所以就放弃了。再来看看 HXJ 就说了， 嗯， 我们两口子都是警察， 哦， 我们的时间表啊，哎，都排在上勤、值班、加班、停休的后面， 哎， 就是之前这些都排在前面了。 嗯， 休息是排在最后的， 对， 特别是每年的春节，我们两口子呀，从来都是在单位度过的。 哎呦， 如果可以，真的是自己安排，我们一定要安排，我们俩一起陪孩子过个春节，完美。 你看，哎，我就看到他的这条微信，我就特别感慨。 嗯， 我们平时我们普通人啊，觉得甚至安排个一起，就是一家人过个春节都是特别正常的。 对，过个周末不都 是 随随便便吗？ 但是没想到这竟然在 HXJ 这个眼中成为了一种愿望和奢望。嗯， 所以我们真的向这些民警同志们啊表达我们的敬意， 是是，向你们致敬， 谢谢谢谢你们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各位啊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如果让你来安排一下自己和爱人的相处时间表，你准备怎么安排啊、一个月一周见几次 啊， 或者是你想就哪天见 啊， 为什么要安排在这一天， 对 不对， 说说理由，对吧、 哎、 咱们给您非常宽阔的一个选择的空间，但是前提是一定要说实话。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5288-6111。 好，再来说一下这个一组热点消息啊、这个现在啊整容这个风潮，你看我们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哎呀， 就是整容整着整着整到孩子身上， 是，哎呀，太可怕了， 对啊，什么割双眼皮 啊， 隆鼻削下巴，在暑假不少孩子进行了外貌上的改动，一些痴迷追求外貌的这个完美，不少家长盲目跟风带孩子动刀整容，日益低龄化， 是啊，最近呢我们也了解到近年来整容逐渐的呈现了低龄化趋势，那么也折射出了日益蔓延的社会审美焦虑。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医学美容科主任叶飞伦介绍说，整容项目最好是在18岁成人以后做，年纪太小的孩子发育还没有完成啊，除了一些由于先天畸形确实是需要修复的，咱们不建议过早的做相关的整容项目。那么长春市心理医院的催眠研究室主任医师尹红颖认为，从心理层面来讲呢，整容低龄化也是年轻人过度自我关注的一个表现。很多年轻人心中啊，自己身上脸上有个小小的瑕疵，就会认为，哎呦，那大家伙都能看到啊，觉得大家很在意，我必须得给他整了。 对，其实啊，这就是一种心理不健康的表现。需要通过去中心化的治疗方式来进行疏导，也就是帮助他们认识到自己不是人群当中的焦点。 你不是明星， 对，你不是你也不是，因为很多人我也见过很多那个人，就是同学吧， 啊， 包括尤其学这个播音主持专业的，很多人特别注意自己的形象，他总会觉得比如说越注意自己形象的人，他来到舞台上他越不自然，因为什么呢，他总会想我是侧脸45度好看，我是正脸把多少度好看，他一直在找镜头，那当你去找镜头的时候，你就不注意你自己脑子说的是什么，但是你一个主持人，你最重要的是你的思想，你脑子说的是什么，你能不能传达给别人什么东西， 对 吧，所以我见过很多同学，就是他们一定是就是越是那种到了台上以后注意自己形象，哎，开始找镜头然后怎么样的越说不好， 哎， 就到最后主持人， 哎，你说到点上了，其实我觉得这就是缺乏自信的一种严重的失信表现， 对， 对吧， 而且还有一种就是越是注意自己这种的形象的人，他会特别敏感，如果你稍微就是有一点比如说 说 忽视他了，或者是忽略他了，他会立即觉得就心里就承受不了了，你就像刚才人家专家说的叫去中心化，老把自己当焦点，你知道吗， 哎呦，这些孩子我觉得是越年轻年纪越小可能出现这种问题和情况的几率就越大， 对，那 对吧， 其实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一是现在有很多的比如说网红脸 啊， 直播平台 都 整成一样的，或者是现在的有一些影视作品，都弄成这个样子，形成了一些孩子也会认为这个样子就是美的， 对， 或者是怎么样， 以后我就会有好发展，我就能成明星，我就能赚大钱， 哎呦， 等等等等。 我跟你说，我其实是特别，我就表态一下，我是特别反对整容的啊，除非人家就是说，你比如说我真的地方有缺陷了，或者是发生意外伤害了，我需要把它给修复， 对，或者说是未成年人，咱也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牙齿畸形，戴个牙套， 对， 那 这都没事， 对吧？ 但是有很多人是，哎，我小整，跟你说，我其实是特别，我就表态一下，我是特别反对整容的啊，除非人家就是说，你比如说我真的地方有缺陷了，或者是发生意外伤害了，我需要把它给修复， 对，或者说是未成年人，咱也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牙齿畸形，戴个牙套， 对， 那 这都没事， 对吧？ 但是有很多人是，哎，我小整一下，我就削个下巴啊， 哎呦呦呦， 没事， 削个下巴， 我就割个双眼皮，就割双眼皮还好，就是反正我就弄一下怎么样？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一般是这种人就这样，你沾上一点儿，你削完下巴以后，你会发现你鼻子不配套了。哎，你去隆个鼻，你隆完鼻子以后，你会发现自己颧骨太高了，你去磨个骨。 这是很多人的诟病，你知道吗？ 对， 因为你修完了一个之后，你的五官整个都会发生变化， 对， 一定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对，这 就 会觉得永远就是 削苹果似的。 对对对， 哎，我没削圆，我再削一下，削一下，最后成糊了。 哎呦，太可怕了，这件事 太可怕了。所以真的是 啊，也是我们建议这些家长也要引导孩子，你别让他去做这种事情。我觉得带着孩子去干这种事情的家长， 其实 属于脑子有病。我觉得不是，这个应该算犯法吧？你不能说自己的孩子什么事儿都能自己做得了主吧？ 这反正应该是还没有相关的立法，但是我觉得家长应该明白这件事情，对他未来 孩子一样， 对，会有很大的影响啊，对不对啊？ 哎， 整的都自己都不认识了， 好 家伙， 你到时候孩子一回家，你谁家孩子呀，是吧？哎，接下来时间啊，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交流，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您和另一半的时间表您会怎么安排呢？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好不好啊？来，这个莹莹就说了，我就是那个特别粘人的女孩子， 终于出现了。 我特别希望每天都能见到老公。哎呀，只可惜他是个军人，所以按照规定，他两周休一个周末可以见一次，有的时候特别忙，一个月才能见一次。 这是工作需要，您一定要理解，对不对？ 这军嫂也很不容易， 是是是， 是吧？ 严火火说。说了，交朋友的时候呢，我老公说一定要天天见，不见都不高兴，哎，你说不天天见面，感情怎么升温呢，是吧？哎呀，你说这结了婚不天天见面吧，就有问题了，是吧？见天都不回家，这是要闹哪样呢？是不是啊？要是说像警察呀或者医生这种特殊职业的，啊，人家忙，咱还是天天见面吧，小两口和和美美腻腻歪歪的多好，这也是想腻在一起的一位姑娘。 哎啊，那还有哪些朋友呢？来看一下啊。齐峰说了 别理我的时间表啊，这个别理我时间表 哦， 就哪几个时间段你别理我， 让 我单独待着， 清静清静。 哎，早晨七点之前别理我 啊， 我要来，我要赖会儿床啊，晚上八点到十一点之前别理我，我得打王者。 我 周六你别理我，我得混吃啊，然后其他时间你随意啊， 哎呀， 我听你安排 啊。还行，说了几个点，您倒没说一周七天全不行是吧？ 对，他这好像等于说把每天的时间点都弄出来了。 对， 就这几个 点 我自己有 安排 空间。挺好，最起码他自己活得明白。 对，来这个去看看你的人生吧，就说了，哎呀，之前跟一个同事聊天，他就说女人好像天生都小心眼，大事不懂，一天到晚净找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是不是所有女孩都喜欢查手机，只会干活啊？我觉得一周见一次就挺好，因为离开久了吧，见一面全部心思都放在了珍惜彼此在一起的时光上，那些就不会犯疑心病了。我觉得查手机真的是不应该，这得控制 啊。这种是完全。这个我们改天可以做一期这个 专门的话题说一说， 专门的话题来说一说啊。他那意思就一周见一次啊，好， 可以用心去感受， 祝福你。接下来进广告。 尊敬的客户，广发银行提示您，反假货币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让我们共同携手为营造安全的现金流通环境尽一份微薄之力，防范假币，保护自我，杜绝假币，从我做起。Remova 旅行箱，苹果 Air， 戴森吸尘器，懒妹套装，916金融街购物中心十一周年满额赠礼，有点好， 更有抽奖和多倍积分哦！周日金融街购物中心等你来。 全新一代朗逸两厢动感登场，搭载 1.2 TSI 和 1.4 TSI 高功率发动机，更有大尺寸全景天窗和灵活百变空间，理想生活更进一步。上汽大众400820111。 古壁香油，历久弥香，北京老字号，京城老味道，传承数十载，安全又健康。古壁香油，精良出品。 十年，十年， 十年， 十年， 力部更好。 力部英语，十年更好。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北京苏宁中秋国庆双节狂欢。 9月21日起，节能电器爆款低至7折，家中顾客再送室内空气检测。 中秋国庆就去苏宁。

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赞助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国际金价小幅上扬，腰盘在每盎司1200美元下方是窄幅震荡，美盘初快速下跌，跌破了每盎司1190美元之后是反转，直至逼近每盎司1200美元。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是收于每盎司1198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生日庆典感恩回馈，9月1号到30号菜百首饰会员积分回报火热开启，凡2018年在菜百消费且卡内积分大于1分的会员，携带本人身份证及与之相对应的积分卡到店就可以参与回报。九月文化季为您献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购指定品类有惊喜，专享回报送不停。关注菜百开启，凡2018年在菜百消费且卡内积分大于1分的会员，携带本人身份证及与之相对应的积分卡到店就可以参与回报。九月文化季为您献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购指定品类有惊喜，专享回报送不停。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详情。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聊一个互动话题，咱们说一说这个爱人之间的相处时间的问题。 没错， 话题啊，你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比如说你们现在的相处时间表是什么样子的，对吧？ 对， 现在比如说一周都一般什么时候会聚在一起，能够有一个相处的时间。当然你也可以给我们再列一个你自己期望的相处时间表，比如说你期望这一个周当中哪些时间是不见面的，或者是属于我自己的 啊， 我要干点什么的，你可以列一列，对吧？ 为什么还得说说原因哦？ 还得说说原因， 对吧？ 你为什么这么排？ 你不能瞎排呀、是不是？ 对对，也当然也可以分享。刚才说了，分享一下现有的这种的，磊磊，你现有的相处时间表是什么样？ 天天在一起，时时刻刻分分秒秒，这不是普通夫妻都是？我还真的有一不一样的 哦，谁？ 有一个同事，好像啊，他应该在至少10年前，他就已经实行这个时间表了。当时我们都觉得特别超前，但是今天看来呢，就觉得似乎当时他走在了潮流的前端。现在很多朋友都是这样做的， 叫什么？ 他们夫妻俩结婚的之后没过多久，就是实行周一到周五，你住你家，我住我家，就是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一个小房子。平时呢，对，差不多吧，反正都是北京人，家里都有房。然后呢，平时呢，只是在周六周日的时候见面。 周末夫妻。 对，然后周六周日的时候呢，还分工非常明确。周六我们俩去婆婆家，周日去他们家。然后就互相看望一下彼此的父母，然后周六的晚上呢，可能约着朋友一块出去玩，喝喝酒啊，跳跳舞啊，唱唱歌啊，周末还觉得特别的新鲜，玩得特别尽兴。接下来继续投入新的一周的工作。又不在一起了，晚上也不在一起， 特别的好 啊，白天都不见面。你说说， 好家伙，反正这个也不能说特别好，反正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 但是我觉得他们是俩10年多来，生活的非常幸福，两人恩爱，每年大概都得有两三次吧，出游的经历，每次看他们 po 照片，感觉特别幸福是吧？ 所以你看，咱大家今天也聊一聊，看看每个人，我们的听众啊是如何来安排的。我刚才看到一位，稍等啊，哪儿去了？我怎么找不着他了呢？你先读一下你的。 熊妈妈说，今天的话题是真心话大冒险吧？ 要我说，我和我老公是欢喜冤家。哎，你们能想象吗？我家这个是除了工作之外，就是指她老公啊，除了工作之外，其他任何事儿都是弱智的那种，绝对不夸张。所以只要是她在家，叫我名字最多的就是她，比我儿子还依赖我。 那就是大儿子了， 他真是一点脑子都不动啊。所以我说我有俩儿子，你说啊，这他有各种问题，都是特别诚恳的、真诚的提出来哈，天天如此，搞得我就怕他跟我说话，就怕他呆萌的问我问题。只要是问我话，不到两句话，我就直接跟他吼上了，我就急了呀。然后我老公吧还挺委屈的说：“你急啥急啥呀？”话是这么说，不过老公要真不在家吧，我还真挺不习惯，因为老公除了弱智带引号的弱智之外啊，像责任感啊，对我好，对孩子好，那都没得挑。所以我愿意和我老公随时都在一起，除了挣钱之外 啊， 就是你自己能花你自己的钱，剩下还能花他的钱。 他的老公都用他的老公的智商都用来挣钱了啊，用完了回家以后就没智商了， 没有什么利用价值。 你看，这是聪明男人 哦， 在老婆面前装傻，是不是？你装傻， 你是真傻呢。 他真傻，他也娶不到这老婆，是不是？ 哦，就是憨厚嘛。 人家这 大智若愚， 人家这叫大智慧。 哎， 你看人家装傻装的，家里什么活都不用干， 对， 对不对？ 啊， 还被人家当儿子宠， 对， 对吧？ 还离不开， 学会了吗？ 还念你，其实我也在这个方向中。 我准备回家装孙子。来， 天天回家扑通就跪那是吗？ 对，哎，来看一下啊，云淡风轻，我跟你说啊。我和先生可以天天见、 哦、 但是最好自己在自己的空间，听好了， 自己的空间， 接下来是重要的、 哦、 我在二楼，他在三楼，各忙各的，对，用餐可以到一起到一楼， 可以把云淡风轻拉黑了。这不是在明明明晃晃的炫耀他们家有三层楼吗？ 三层楼，平时生活老公在二楼，我在三楼，一起吃饭到一楼。 哎，你这么想，他们俩呀是同时在一个办公楼工作，二层是他公司，三层呢是他们那个老公公司， 一层呢 是他们整个大楼的食堂。你这么想不就心里好了吗？ 不可能，我不要那么想，我宁愿我的听众是一个土豪，是不是？你交个朋友吗？ 啊，您那还要赋予职位吗？是吗？ 哎呦，我天哪，太强了啊！ 啊， 所以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说一说您和爱人之间现在的相处时间表是什么样子的？ 对， 如果让你自己排一个时间表的话，你希望是一周之内，就是见几天呀？哪几天见啊？为什么？ 对，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生日庆典感恩回馈，9月1日至30日，菜百首饰会员积分回报火热开启。凡2018年在菜百消费且卡内积分大于一分的会员，携带本人身份证及与之对应的积分卡，到店即可参与回报。九月文化季为您献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购指定品类有惊喜，专享回报送不停。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哎，你干嘛你啊？ 不是这，哎呀，一不小心晃这话筒突然开了， 对，你慌了神了，吓我一跳，你知道吗？ 对，话筒开了以后，发现了我们刚才一个小隐秘，就是有一英文单词不会读，我们俩在那查呢，然后悄悄的练习怎么读音。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是因为9月15号到23号，通州万达将举办名爵 HS 上市活动，全新名爵 HS 荷尔蒙 SUV 将带领你领略无极变色炫彩交互式氛围灯里的 BOSS Premium 剧院级音响系统与 Super Sport 模式带来的驾驭快感，现场充满趣味的体验和互动，带给你给你带来不同寻常的感官体验。你可以在拉力装置和炫彩单向单车项目中与不同对手进行 PK， 现场更有 Nike 网红教练带你一起 get 到燃点， 特别棒， 可以吧？ 特别好， 全新名爵 HS， 我能更正一下吗？是 Premium， Premium， 重音在前面。 Premium， 哎，反正9月15号到23号，你们去通州万达就对了。 对 啊，好。 哎呀妈，这一套终于过了，真是不容易。 好，来看一下这个。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个我们听众当中有没有英文老师？有没有教私课的？就成人英语，好吧？我们这个 我们可以学学啊， 考虑一下学习。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两个喜讯、啊、 哦，什么？ 第一个喜讯，来 说说哈，这个2018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展开了第二天的争夺、嗯、中国名将丁俊晖在1-3落后的情况下是力挽狂澜啊、嗯、轰出了单杆70分、138分、90分、88分、75分，总比分6-3战胜了马克艾伦，挺进八强。下一轮呢，他将和世界第一塞尔比一争高下。 哎， 那么另外一场比赛呢，威尔逊6-2淘汰了特鲁姆普。 哎，其实这些体育明星啊，我都说点花边、 啊、 他们也都是发生了，这些年也都发生了很多变化， 是吧？ 比如说丁俊晖也当爹了、 啊、 对吧、 哦、对 有了一个女儿， 是是是。 赛后记者还问呢，说你这次出来打比赛这个挣奶粉钱吧，是吧？啊，丁俊晖说对那当然是没错啊、嗯、而且还有会说，以前你夺冠的时候一般都是父母陪着你出现， 嗯， 是不是接下来再夺冠的时候是妻儿会陪着你出现啊、哎、他说不会，我是更加注重自己的妻儿的隐私、 哦、 就家人的隐私。 是的，好，是的。 但是呢，就是他这一说反而勾起了我想知道丁俊晖的嗯，老婆是谁呀、啊？关键我在搜丁俊晖妻子的时候，居然出来这么一个词条 啊， 叫丁俊晖与潘晓婷的结婚照 啊！ 当时我说，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当时那个年代就传他们俩嘛 啊， 应该在一起， 因为是确实在就是台球界一男一女两大天王天后， 是吧？好像还多多少少有点交集吧。 但是认识肯定认识嘛、哦、但这都是网上的八卦啊、 哦、 但是我还挺喜欢潘晓婷的。 潘晓婷年纪也不小了，还没嫁出去呢，37了也不是36。 小婷你介意 大帅也单身。 你想来哎，所以就是那个 他妻子是 叫张媛媛好像、 哦、 是吧， 媛媛。 哎，然后但是过多的信息我们就不给人报了。 对 人家的注重自己隐私、 啊、 那说一下另外一个，今天话题是跟家庭有关吧， 啊， 再来说一个体育明星的家庭吧。 谁呀？ 发生的事情，李晓霞。 哦， 李晓霞吧， 乒乓球的女将。 对，中国乒乓球传来一个喜讯啊，女乒大满贯得主李晓霞宣布怀孕，还有40天就是预产期了。 哇，恭喜恭喜 恭喜，晓霞也会马上当妈妈了、 啊、是、啊、哎呀，应该是10月份生人哈，跟我一个月份似的、嗯、这个月份生特别好， 要不然晓霞你再忍忍到11月 真忍不了。 哎呀， 忍不了着。哎呀，还别说，第一胎啊一般都拖后大概一周左右， 这个真的假的？ 这经验，后边都顺了就。还有生二胎的话啊，嗨， 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一些消息。 嗯，中国足协呢将于近期正式宣布荷兰名帅希丁克上任。 嗯， 国奥男足任重而道远。2018中国足协中国支队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近日在云南曲靖落幕，中国 U21 男足国家队即为冲击2020年东京奥运会组建的国奥队1胜2平的战绩， 1胜2平 获得了亚军。乌兹别克斯坦夺得了冠军。塔吉克斯坦和缅甸队分列3-4，缅甸还这么厉害呢，哇、哦、厉害了、 嗯、 啊，你昨天不是也说了吗，希丁克人说了、嗯、马上就该正式公布了，正式上任。 正式上任了 啊，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保持互动， 说一说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 I do is wait. You're the one I'm waiting for. Wait. You're in the way. It's better than the electrical. This space, our place, this room is never gonna feel the same. I play too late to say I should have done it differently.I gotta miss you, I'd stop if I could. All our nights, we spent in ecstasy. So I can forget you as much as I should. All my days, I miss you next to me. Wait. All I do is wait. You're the one I'm waiting for. Wait. You're 喂喂喂喂喂喂，好，大家回来了啊， 回来了，回来了。 这个看看大家这个想要相处的时间表。刚才高磊啊，盯着一个美丽的头像，就说啊，这姑娘好久没来了嘛，吹笛的芝麻丽丽， 是啊，好想你。 哎呦，恶心， 你 恶心死我了！哎呦，我天哪！嫂子，你管管吧啊，我替你管他。他说：“大顺奶奶，你们今天的话题真是扎心了，让我们这些单身的人士， 好心疼你。” 我们这样公然在节目里，这个 表达好感， 表达 是可以的， 听众的好感 是 可 以的， 对不 对？ 对 对对， 好，让我们这些单身的还想象一下期望中的时间表吧。不过我想只要遇到了对的人，两个人总能找到最舒适的相处方式。相爱容易相处难，相处容易相守难。哦，不管怎样都希望大家珍惜现在拥有的幸福。对了，你们能帮助听众征婚吗？ 可以 征婚。哎呦我天哪， 我告诉你，这么丽丽啊，我告诉你，太 美了，高磊都准备离婚了，我跟你讲。 出大事了，做一期节目成本太高了，你知道吗？ 你听，就听高磊激动的那样。我们这班丽丽啊，非常美丽的一个学音乐的小姑娘。 哎呦，眼睛太漂亮了，真的 非常有气质，而且整个人又有才华。想要那个的话，就是取得她的联系方式的话，你们要积极互动。我们从我们熟悉的听众当中啊，我们也来给你找合适的，好不好？ 你不觉得她是一种笑容沙吗？她一笑起来，真的心都融化 哦。高磊，你再说下去真的就只能 说说别的 吧，能离婚了。 飘飘然说了，我和我老公在一起时间短，由于他工作性质的原因经常外出拍戏。哦，你老公演员呀、 啊、拍戏 哦，一年也就两三个月在家、哦、但是十年如一日的婚姻每天都像初次相见一样，我们之间的爱愈来愈浓。 哦， 这周日就是我们的结婚周年纪念日，也是我的生日，祝我们俩长长久久。 这些娱乐圈里谁结婚超过十年了，快想想。 哎， 要拍戏娱乐这不多。 数一数啊， 数一数能数出来啊， 挺多的。 哎呀，是吧， 但是我脑子怎么一片空白呢？ 我也想不起来了。嗨，好， 不是，祝福你们， 祝 福你们，祝 福你 们。 你看、啊、你们已经取得了一个取得了突破了 啊、 好， 加油、 加油加油、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本节目由金氏尊牌阳澄湖大闸蟹赞助播出。 你看，我就知道有很多听众忍不住、 啊、 一听我们的芝麻丽丽这个漂亮，很多朋友就说你们俩真是的，整天早上起来嘚啵嘚嘚啵嘚嘚啵嘚，讨厌！你们说那么漂亮，你们倒是发张图片啊！ 你们 小样能那么容易发吗？真是的， 丽丽，你发一张， 你跟人要丽丽要照片是吧？ 啊，最好是抱着乐器的，我觉得更仙儿。 好像我这有，好像我记得他 哇、哦， 不是他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发过，好像。你别推给我， 那你还收藏了？ 我， 哎，对吧？你 哎， 他 不知道，我叫我一会儿找找， 你说漏了吧？ 说一组资讯 啊， 说一组资讯。 好。 接下来要说这个资讯呢，要非常严肃啊，跟大家说一下，也是非常让我们痛心的。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北京曲艺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单田芳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昨天下午3:30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逝世，享年84岁。单田芳先生和北京文艺广播有着不解之缘，他的许多新书，像《贺龙传奇》《言归正传》等都是在文艺广播首播的。那文艺广播今天中午的12:30也将会在评书联播栏目当中推出纪念单田芳先生特别节目《悲喜评书员单田芳先生评书人生》，欢迎您收听。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其他的一组文化演出消息。浸没式独角戏《迷失在时间无涯的荒野》呢，正在繁星戏剧村上演。该剧呢，将独角戏和浸没式戏剧两种极难掌控的戏剧形式融于一炉，在小剧场里，舞台环绕着观众，观众呢则可以坐，也可以站，也可以随时变换着位置，跟随演员的步伐，360度旋转式的观剧。 再来看一下香港著名财经小说作家梁凤仪出版了超过1200万字、超过100部小说及散文。她同时也是驰骋在香港商界的女企业家，创办的公司在香港主板上市。最近在香港舞台剧《挚爱》当中，年已70岁的梁凤仪不仅担任编剧，还担纲女主角。哇， 厉害， 大家要关注一下啊。 北京交响乐团、中国电影乐团和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呢，将从9月15号起陆续来到位于北京通州的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国家大剧院2018台湖音乐周将在这里举行，10天时间里集中为观众献上8场高质量的文艺演出。 好，接下来看一下由市文联主办、北京戏剧家协会承办的2018北京喜剧周近日在北京剧院欢乐启幕，以独生子为主角的喜剧《拯救大兵女友》作为开幕大戏，为观众带去了欢乐。 由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冯双白编剧、广西演艺集团创排的民族舞剧《花界人间》将于10月29号在北京保利剧院首演，献礼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 再来关注一下海尔兄弟新版动画片将于9月17号上映啊。大型动画片海尔兄弟讲述了一对由智慧老人所创造的海尔兄弟和他们的朋友为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灾难和解开无尽的自然之谜而环游世界的故事。海尔兄弟你知道吧？ 当然了。 雷欧雷欧，那个大雷会下雨，雷欧雷欧，为什么下雨的啊，反正 那个时候我已经大了，我不记得了。 反正就是两个不穿衣服的小男孩。 哦，对对对，好可爱。 故事对。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8、7、6、5、4、3、2、1，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就一起看一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吧，好不好？今天早上说一下，就是您和另一半的相处时间表。然后呢，当然如果让你自己再列一个的话，你会给怎么列啊？ 对， 那个东方电靳玉红就说，两位主持人好，有段时间没互动了，今儿休息，难得二宝这会儿自己玩，也回忆一下我和老公的过往。谈朋友那会儿有时间就见面，10年前那会儿还是发短信的，不能见面的时候就发短信问了，你吃了吗？你吃了什么呀？你干什么呢？嗯，怎么不理我呀？哎，那时候觉得也很温暖。孩子爷爷形容那会儿就跟吃了蜂蜜似的啊。现在上班，这个还得照顾不到1岁的二宝，大宝今年刚在奶奶那边上幼儿园啊，每周都安排班。我是上二休二，老公上六休一，我们连休3天的时候就给妈妈放个假，比如说一起回家看看妈妈， 对对对， 照顾照顾孩子。你说难得一家四口聚在一起出去玩，和老公单独出去玩的机会也没有，日子每天都安排的满满的，看着两个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现在两个人累点也幸福了。 嗯，是的是的。哎，他刚才说就是那个时候发短信互诉衷肠的时候，就突然想起来当年就是还是 BB 机那个年代的时候。 哎呦我天哪、啊、 你知道你知道就是发那些语音的时候，那些传呼台的那些接线员特别尴尬。 嗯， 然后他那个时候就是比如说先生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嗯， 我想他。嗯、还有吗？我想他，我爱你。 哦、 还有除了我想他我爱你还有什么吗？ 嗯， 我特别特别嗯，你除了这个还有别的要说的吗？ 不，还有我们那天互动过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女的去跟她男朋友分手了，打个传呼台让人去骂他，就说你什么那滚蛋什么东西的、 啊、 然后那接线员说对不起，我们不能发脏话。好，接下来时间先进到广告。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开工喽！ 慢着慢着，附近有高压线施工有危险，我先打9559电力安全热线咨询一下。

北方天儿总的来说不错，但是对于咱北京来说，明天也就是14号还有一次小雨天气过程，这次小雨天气过程之后就会刮起北风了，秋高气爽的感觉会更加的明显，因为天高云淡，蓝蓝的天空，白白的云，这是咱们这个北京的天气。因为从气温来说，白天最高气温这两天还是在28.9度，然后到了这冷空气过境之后，在16号最高气温报到了25，夜间最低气温报到了15度了，所以夜晚的天气会更加凉了，这是咱们北京的。但是对于旅游来说，北京这个季节是最黄金的季节了。 对，那其实就是我们周边的或者是偏远一些的地方的天气会有一些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的吗？ 特别注意的地方，那就是像咱们到北方到东北旅行，那你是要穿一个薄一点的毛衣羊毛衫了。 哦， 因为它夜晚的最低气温是要降到个位数了。 哦， 这是有点冷的天气了，和凉可能没有太大的关系了，是有点降到10度以下就冷了。这是像内蒙的呼和浩特，因为我最近有几个同学战友去这个开车沿着这个内蒙一直到新疆那边去开车旅行，他们基本上是带了是毛衣比较厚实的了，所以这个北方旅行那必须要带点厚实的衣服了。 明白。 夜晚的天气非常的凉，可能有点冷。 好的，非常感谢啊，李工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您。 再见。 好，再见。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5，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的北三环和平西桥东向西方向有事故，后车是排队到了太阳宫桥。北五环功德寺桥来广营桥西向东方向分别是各有一起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京元路卧龙岗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后车排队。京密路北高路段进京方向有事故，后车比较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然后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互动的话题，咱们说一说这个爱人之间的相处时间表、啊嗯、 对， 哎，您可以说一说您现在的一个相处时间表是什么样子的，您也可以给自己列一个你希望的理想的时间表是什么样子、 嗯、 比如说一周哪几天见、嗯、啊，为什么这几天见， 或者一个月 啊对， 就不见了， 总嗨，哎呀，看看磊磊就说出了心声啊，然后刚才一直追人这么丽丽要这些照片啊，啊，我跟你说再这样下去很有可能我们今天改两天互动话题是如何安慰离婚的磊磊。看看大家的吧， 啊，好， 三妈呀呀三那三那呀嘛，啊，等会儿，反正等等吧。他说我和我朋友的相处模式有点老板和员工的意思 啊， 因为我是一家公司的小员工、 哦、 而他是一家公司的老总， 天哪， 简直了，有时他和我说话总有那种语气，就是老总那种语气，你知道吗？ 对对，直 来来高雷，老总什么语气？ 我真行吗？ 哎，你看这个怂包样，哎，让他学一个老总的语气， 我都学不出来， 他都学不出来。 范总，快来，你学一个， 你拍我干什么？ 哎呦，范总，啊、不好意思，我不好意思碰了您。 说就说话，你拍我干什么？ 不，这是我的不对，我的不对，我不小心，真的不小心，我 还需要演吗？ 哎呦，你真是哎，厉害啊！ 不要不要不要，开玩笑。其实真正的那些大老板啊、大老总啊，人家其实是非常的，就他气场非常足，他不需要去说那些狠话， 对、嗯， 或者是什么样子， 反而是平易近人的， 对 对吧？ 对对对。当然你这样，三大亚马，你也不用这个怕他，对不对 啊？ 你即便是一个公司的小员工，但最起码你已经擒住了一个老总， 是啊， 那至少说你是个董事级别的， 你在感情上跟他是平等的，对不 对 啊？ 对 对, 对, 对 啊， 哎，你是个董事啊。好，来来来，再来看看其他的，嗯 啊，来看看这叫 Kelly 说了，哎呀，我只有周一休息，我老公呢是经常出差，平时他周末休息，你看看、 哦、 儿子也是周末休息， 哎呦， 我和老公单独相处的时间只有周二和周三开车回家的这一路上， 嗯， 希望我也能够周末休，带着老人孩子周末出去玩玩，哎呀没办法，人生必经之路，奋斗吧年轻人。 哎哎，来看一下啊，这个还有很多朋友在那分析，不是刚才有一哥们儿什么七点到八点之前不要联系他，什么不要理他不要理他、 嗯、 很多朋友都说这哥们儿应该没女朋友吧、啊哎、当然还有很多、啊、阿范就说了、 啊、 你看一下这个小姑娘， 她 说如果我有男朋友我怎么觉得一周都好吗，没时间见面呢、 嗯、 这样吧，我努力挤一挤时间，周五晚上可以见，周六白天可以见，给你一个晚上一个白天够了吧，好看的电影上映的时候可以见啊，我们去看个电影，需要改善伙食的时候可以见，哎呀呀呀啊，我买了新游戏之后两个周之内我就不要见了，没时间 哇、 啊、这是个爱玩游戏的一个姑娘， 对 啊， 那你说这男生多倒了霉了，跟 所以他现在一直没男朋友吗？ 是吧？ 对，他说嘛，如果我有男朋友， 你说说，你必须得改变自己、啊， 你最起码你得先找了男朋友以后稳定下来，你再做呀。 或者说他们不是就是在那个玩网络，我不懂啊，玩网络游戏不都能认识网上的一些朋友吗？ 就是等于都两个人一起玩游戏，对吧？ 对呀， 嗯， 反正也不见面， 哎， 对吧？成为男女朋友，咱们也不互相干扰。 这个不推荐不提倡， 还能一块打游戏。 田小米说了，我跟我老公白天各自上班，互不打扰、嗯、晚上他学习股票，我看翻译， 还看股票， 人家你看人家两个人晚上都干什么、 嗯、 互相学习，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那 对吧， 股票你越看是不是就越玄乎呀？ 哎呀，好家伙，最后发现黄金屋越来越缩水。他基本晚上十点回家，我会早一些，互不打扰，周末会一起去亲戚家或者出去玩， 挺好 的，挺好的、啊、对吧、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互动交流，接下来是旅游消息，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期待已久的广深港高铁香港段车票，本周一早上8点已经准时在12306的官方购票网站上开售了，我们也已经说了啊。 对， 那这个北京西站往返香港西九龙站的 G79 次车票同步开售，其中商务座票价是3369元，一等座1724元，二等座1077元。哎，你坐过商务座吗？ 我就坐过一次，从杭州到上海。 哦，杭州到上海， 就大概 选了个最短的途程，是吧？ 对，最便宜的。 它什么感觉？ 就真的就是像那种， 飞机头等舱， 对那种感觉。 你坐过飞机头等舱啊？ 没有。 那你嗯个什么呀？ 看过。可以平躺的，180度平躺， 就是那个商务座是吧？ 哦，然后还给你水，还给你小零食，还给你免费的一个餐， 哦， 这些都有。 哇， 哦！而且它一排只有俩人，好，哦，我坐那好像是一共就4个位子。 哦， 当时就我们俩坐，整个头等舱就被我们俩包了。 哎呦，哦， 反正挺惬意的，而且是在车头的部分。 哦， 感觉特别舒适。 哎呦。哎呀，你请我坐一坐到香港的头商务座。 香港3000多， 跟大家说一说。跟大家说啊，开售当天开通首日商务座的已经没有票了，不过二等座仍然有大量的余票。但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十一黄金周期间， 对， 各车次车票目前余票。余票相当充足。 我告诉你，这话筒都不想理你。 对，这刚才话筒自己跑偏了啊。那个就是十一黄金周，大家可以坐火车去香港玩一玩了，啊。 对对对对对，嗯。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科技馆。 嗯， 那么今年的中国科技馆科学之夜活动呢，将于9月17号到24号，每天的晚上7点到9点在科技馆举行。那么今年的活动主题是科幻，将分为是 3D mapping 视觉秀、密室逃脱、科幻主题探秘、cosplay 主题巡游、科学嘉年华、真人 VR 吃鸡六大精彩板块。 哦， 那是不是咱们成年人是不是也可以去掺和呀？ 废话，当然可以。 这不是只是给小朋友的吗？不是呀， 你别跟人抢不就完了吗？ 凭什么不跟他们抢？我真想 啊，看一下啊，北京一年一度的时尚盛会第三届2018北京时装周将于9月15号到22号开幕，在故宫的宝运楼、太庙、方恒国际中心、全国农业展览馆、中华世纪坛、长江大悦城、王府井等北京时尚文化地标举办。好，各位看好自己的女朋友啊！另外，大家一定要记住，带女朋友出去逛的时候，绕开这几个地方：故宫宝运楼、太庙、方恒国际中心、全国农业展览馆、中华世纪坛、长江大悦城、王府井啊！ 看他们时尚什么样？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对， 我就是 fashion 之王。 好。 咱们还是去动物园吧。 对对，去动物园看，动物园都不穿衣服，所以动物园的都不穿衣服，那才叫时尚，是不是？ 但是 去看那些贵品牌是吧？ 但是我们说这事儿不是这个啊，拯救非洲濒危野生动物，非洲野生动物基金会中国首展日前是在北京动物园正门百年展厅开幕了，展出了31张非洲濒危野生动物的大幅照片，鼓励人们呢加入到反对非法野生动物贸易的活动，并且支持保护非洲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那么这次图片展呢，是由北京动物园和非洲野生动物基金会共同主办，展出大象、犀牛、穿山甲、大猩猩、狮子5类非洲濒危的野生动物。那么图片展持续到11月4号，每天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 嗯，还有再来跟大家说一下，第二届潍坊滨海国际马术文化节将于10月1号到3号在山东潍坊滨海新区举行。马术啊，那这次马术文化节的开幕式将安排盛大的国际马术表演，之后呢还将迎来重头戏国际定向马术三项赛、国际骑射大赛、国际马联耐力达标赛、骑马放风筝大赛、骑马放风筝沙滩速度赛等等5项马术竞技赛。 更快呀，你想想他跑得比人快呀， 是能拉得起来。 对， 兜风啊。哎呦，但是我真喜欢骑马。 是吗？ 嗯， 哎，我不行，哎，我骑马骑一会儿屁股疼，浑身疼，跟散了架似的。 不是男人， 我就 喜欢骑， 我 喜欢骑马的那种驾驭感，然后那种风驰电掣在马背上，你就体验那种全敞篷车的感觉。 你是买不起敞篷车，到那儿爽去了是吗？得嘞，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一起互动交流。 就算有些事烦恼无助，至少我们有一起吃过的幸福。每一次当爱走到绝路，往事一幕幕， 看看各位和自己爱人的相处时间表，如果你有什么样子的期待时间表呢？杨， 嗯， 哎，这是我见过的最粘人的男人，我估计 是吧， 但是也可以说是最好的男人。 哎， 说说杨，他说我跟媳妇儿认识6年，结婚2年，孩子快10个月 啊， 每天都在一起。我工作比较随意， 嗯， 除了公司开早会，剩下的时间我都是早送晚接， 你瞅瞅， 跟自己送媳妇儿早送晚接 啊！ 如果限号，我坐公交车送。 你瞅瞅， 下班 打个公交车。 对，我下班我就提前去国贸排队占座。 哎呦，真用心，真用心。 然后呢，他同事都说我是别人家的老公，说我粘人。这种老公限量款的吗？ 太暖了，真的太暖了。他不是中央空调就行，反正 几公。不会不会，挤公交他也没时间了，我估计他就这种性格只能粘一个。 真好真好， 是吧， 这是真爱你知道吗， 就这种男人也是可遇不可求，我觉得 咱们俩都做不到，真的 我能。 哎呀 砸死也不能说不能啊，是不是。 踏雪寻梅说了，我和老公恋爱的时候只有每个星期六能见面，约好在各个公园见一次面，因为我在医院工作经常值班加班，真是没有更多的时间。你看看人家在恋爱阶段把北京市的各个公园全都走一遍玩一遍也成。 你是卖公园月票的吧。来看啊，还有位叫宋清的就说了，我和我老公啊白天不在一起，由于孩子的原因晚上还是分开的。 哦， 就估计刚有孩子。 哦， 他真的是在2楼睡，我在3楼睡。又一个2楼3楼，这总不能是在公司的2楼睡，在公司的3楼睡吧。 这个倒是，哎， 人家家里真有3层小楼。 真有3层啊，还带地下室。 天哪，地下 车库。你住哪儿？ 哦， 我搬去行吗？ 这刚开始心里不舒服，时间久了你就习惯了。但是呢，等孩子长大了，两个人再凑到一起睡的时候， 嗯， 突然发现不习惯了。他说，所以我真的啊，觉得夫妻之间还是不应该分房睡或者分床睡的。 嗯， 如果可以，还是要天天在一起的。 那当然，那当然了， 对吧？ 这感情就在这儿呢。 因为是这样，这个人的生活习惯、睡觉习惯跟生活习惯是一样的。 对。 分房睡或者分床睡的， 嗯， 如果可以还是要天天在一起的。 那当然，那当然了， 对吧？ 这感情就在这儿呢。 因为是这样，这个人的生活习惯、睡觉习惯跟生活习惯是一样的。 对， 如果你自己一个人睡久了，你还真不习惯旁边有个人了。 还有就是刚才我还看到一条，我忘了在哪儿了，就是说她要是不跟她老公在一块儿，她老公打呼噜了，她就无法、不打呼噜就无法睡觉。 对对对，有一个穿着情侣装拍的，头像是情侣装的，我给你找一找。对对， 我记得有这么一条。 对，你先听你的。 然飘飘然说，我和老公在一起时间很短，由于呢他工作性质原因经常外出。哦，这刚念过了。 那好，哎，就找到了。徐半仙是好汉，是好汉。 对对对， 他说必须跟大宝一样，天天腻在一起，白天上班有时间通个微信，晚上必须得听着老公的呼噜声，我才能睡着。 你看看，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这种感觉。你看两人腻的，是不是啊？哎，接下来时间咱抽一下咱们的那个， 好的好的， 大闸蟹吧。 好的好的好的， 来 来， 这样你说一个页数和我来抽，好吧？ 行，从最新这一页往回翻第三页， 最新这一页往回翻第三页是吧？ 对， 也就是第三页呗。 应该是43，不是， 就第三页嘛。 哦，对对对对对， 对吧？第三页嘛。 啊，然后从下往上数第七个， 第七个啊，1、2、3、4、5、6、7。有位叫唐的说，帮我念一下吧，今天是我和老婆结婚4周年，萌萌我爱你，谢谢。但是他没有留电话。 哎呀，这是可惜了。 你说你这个唐，我不知道你还不要再听我们节目，你没留电话那没办法，你再来一个。 最新一页 啊，最新一页第一页是吧？ 第一页。 好， 从下往上数第十个有没有？ 从下往上数啊，我看一下。 第十个。 来来看一下。1、2、3、4、5、6、7、8、9、10，四丫头 有吗？ 四丫头是这样，四丫头 他也没放电话 。 我的 天 啊！哎呀妈！ 你这样来， 我快疯了，我快疯了！ 哎，来，唐发过来了，第一时间发过来， 那就他了 ，好吧，唐，如果就从第一时段坚持着收听到 我们现在好，不容易 。好，我们把这个今天大闸蟹送给你。 好好好， 磊磊， 我到时候拍个照啊。好， 接下来的时间来一条奇闻异事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来说一下啊，英国首款空中出租车可能在4年之内开始拉客。 哦， 这个英国初创企业垂直航空航天公司成立于2016年，已经建成并且试飞首款可以垂直起降的电动飞行器，向运输行业实现空中出租车目标迈出重要一步。 对， 这就是科幻电影里经常那种在半空中飞来飞去， 打飞的啊，成为现实嘛。是这意思吧？那么这款飞行器拥有的垂直起降技术可以使它准确的前往不同地点，它现在能够以最快每小时80千米的速度飞行5分钟。垂直航天公司呢已经是获得了英国民航局的许可运营这款飞行器，6月份已经是进行了试飞。那么公司还说呢，计划有朝一日将给飞行器增添自动驾驶飞行和按需服务的功能，用户可以让空中出租车前往自己所需要去的地点。 哎，但是你说这种的会不会将来以后我们播路况是这样的，现在都是3环拥堵4环拥堵，我们以后播路况是空中800米拥堵，空中900米拥堵，空中10米，空中1000米拥堵， 您在家别出去了吧， 对不对？我觉得是这样哈。有可能， 有可能 就是空中，它因为也得有航线 啊，得多少人呀？你像地面也拥堵，空中也拥堵，咱下河得了。 嗯，没事，到时候计划生育一下吧。来来来，还是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吧，好吧？好多朋友啊，还在说这个，嘟嘟说了，哎，我小声跟你们说，科技馆航天区的密室逃脱是我们做的哦，也是我主要参与策划的项目，老实说很好玩，又能学很多知识，但是为了这个项目牺牲了很多陪女朋友的时间，每天加播二，周末去踩点，基本上没有时间陪她，如果可以我希望我能天天陪她。嘟嘟这么厉害， 他为什么不让你女朋友去那个密室逃脱呀？这样你们俩不就一块了吗？ 人家设计密室逃脱的， 就让他女朋友去，他不去嘛，不就完了吗？让他女朋友在里边滋哇乱叫啊， 是个设计啊，就是他要，这就好像我们做大家听节目的过程是很欢乐，但是我们让这个节目诞生的过程是很痛苦和很无聊的 哦， 明白吗？他是要把这个做出来设计出来，包括各种像工地一样干活的。 对呀，你设计出来以后让他女朋友去玩不就完了吗？俩人不就能在一块儿？ 那就得买票了。 好的， 来来来来来， 来看看这条哈， 嗯， 这是美美姐说，我和老公啊，结婚28年了， 嗯， 从来没分开过。 哎呦， 我告诉你，他要是出门，我自己都不敢在家睡。 嗯， 儿子说我老离不说我离不开家大人。 好家伙，儿子都取笑你了， 真是。 结婚28年了，人两个人还这么腻歪 啊，真是还这么恩爱，相敬如宾， 哎呦，真是啊， 好。 来看一下那个点儿笑脸点儿说了，爱人难道不会天天见吗？ 嗯， 哎，我想插个题外话，大帅，你是宜宾五粮液股份公司的胡总吗？ 啊，就是他听我们的小专题，听你的声儿觉得像是吧？ 不，我不是胡总，我不是胡总，真的， 他是买茅台酒镇的， 对，我是茅台酒厂的编总。 雨说了，我跟我老公啊是现实版的牛郎织女。 哎呦， 因为老公和闺女在美国，而我在国内的工作走不开，不得不短暂分离。我们半年见不到面，却又每天在微信上见面。如果有可能，全家还是要在一起。相信我们很快就会团聚，全家一起加油！ 加油！加油！加油！必须的啊！好，哎，接下来看一下，时间马上快结束了。再一次感谢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的一路陪伴。我们希望所有人都能够恩爱甜甜蜜蜜。当然，也不要因为今天老公发了说想要休息一下呀，或者哪一天单独玩一下呀，就对他产生意见。 对， 他其实每个人心里可能都会有一些想要有一些私人空间的一个感受， 对啊，独处的空间，我觉得这是有必要的，大家真的是可以好好的考虑这个 问题。夫妻相处是门艺术。好，希望大家都能成为这个方面的艺术家。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大帅， 我是艺术家高磊。 呸，好，现在时间 为您带来的是， 哎，我都听 娱乐72变。 哦，对，娱乐72变。 你是否整天吐槽却毫无改变？你是否立下了 flag 却依然止步不前？是时候重新定义自己的生活了。北京电台携手8大领奥莱，与您一起抓住当下，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 8月17日至9月16日，8大领奥莱新贵开幕季。逢周五6日，新开幕品牌及鞋品类折上再九折，还享双倍积分，更有浦发银行刷卡回馈和街舞大赛等您参与。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8大领奥莱。